相对，伤心请归去，离合惯了面对，不会心碎，潇洒来亦去。 演唱會我一定要講，大家一定要支持，因為我是有份創作的， 是啊， from the beginning， 我要問很多人的意見的嘛，的，樂韻當然是我其中一個，因為他寫東西的嘛，所以一定要問他的意見，究竟你覺得這條怎樣寫好呢？愛情的部分當然是跟你商量一下啦，不過現在有少少轉變，我怕再要跟你談一下的， 是嗎？ 因為個問題是男主角不在香港嘛， 他不是回來嗎？ 他說想回來咯，但是如果即是男主角，即是我老公啦。 是的，不是誰呢？即是我說一下，難道是你韓劇那個？ 那個是新男主角來的。那個如果因為我老公不在，我要加插他啦。咁但係因為我老公佢要拍劇啊嘛，咁佢上咗大陸，咁佢就話我盡量試下睇下嗰兩日朝頭早嘅時間搭飛機翻嚟，跟住第二日夜晚黑嘅時間即刻走咁樣啦。咁 但係兩晚喎、 啊，就係兩晚咯，就係兩晚。咁即係兩個 show 咁，佢希望 attend 曬，但係個問題係人哋唔放佢都冇辦法嘅嘛。你知拍劇噶啦，唔放你就唔放你咁樣。佢自己已經一早講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叫我上台？ 佢口係咁講啫， 佢真係咁講喎，因為本來我哋咪 plan 咗佢係上台噶嘛，即係佢要做少少嘢噶嘛。 係啊， 但係佢話其實我咁樣好戇居嘅喎，我可唔可以唔上台 啊？你話俾佢聽，人生就係要戇居下噶嘛。 但係唔係我都相信你嘅講法嘅，佢係一個演員嚟噶嘛，佢上咗台就唔戇居噶啦，佢會自己做一啲嘢噶嘛。但係佢自己而家即係幻想自己嘅就覺得你喺度唱歌，我又喺唔知做咩，咁唔好叫我上嚟啦咁樣。 呢個 show 咧就我同阿 Mimi。即係佢一早諗嗰陣時候咧，就已經同我講嗰個 idea 係點，跟住我哋有傾過一兩次咁樣話會點樣整啊，我哋又寫咗啲嘢啊咁樣。咁後來就唔係如我哋嗰個日期咁樣出啦。咁我初初就以為冇噶啦， 係 點知又有喎、 啊？但係我呢啲咁嘅性格咧，我哋死雞都要撐飯蓋咁啊！因為我覺得即係本來我哋諗住喺二月噶嘛，但係而家做唔到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已經做曬功課啦，我又做過咁多嘢，我又要同呢個人傾，又要同嗰個人傾啲嘢，即係 paperwork 嘅嘢，我就喺曬度，我冇理由嘥曬啲嘢㗎。咁不如啦，就問一下喂，仲有冇啲期可以俾到我哋啊？咁啊四月有喎，同埋咧我聽聞咧某一啲嘅即係政府場地咧，唔係話你入紙你就可以即係租俾你噶。即唔一定嘅喎， 即睇下你同 唔 係 羽毛球場 喎，恐怖分子有冇關係？ 唔係喎，唔係淨止咁添喎，聽聞係 賣唔賣到飛？ 又或者我唔知啊，又或者係根據好多問題啦，即可能我唔知你形象啊，或者係覺得你知名度咁嘅。我唔係話我知名度夠，但係我唔知，我聽聞就係咁樣嘅。即總之唔係租一個羽毛球場咁簡單啦。 但 係 你就一入。即 係我一入佢就批喎，咁佢哋就話哇，咁你都幾勁喎，一入佢就批，未必個個批㗎咁樣。今次係冇一個大公司去做㗎嘛，咁其實係得我哋幾個 party， 我自己有份投資㗎嘛。係啊，咁當然我亦都係 producer 之一啦。係 啊， 咁所以好多好多好細微嘅嘢我都要跟咯，即係除咗我要做 artist 嘅嘢之外，有好多譬如海報上嘅一啲譬如佢哋話啲喂啲咩字你可唔可以加翻落去啊？咁我都要嚇、啊、你又要我睇啊嗰啲嘢。即係唔係 design 啦，但係即係佢哋話：喂，呢個你睇下啱唔啱呢個名字，你自己對一下咁樣。 我即係自己做 proofread、 啊、都要我要對啊！係 啊，你個咁易嘅、 啊。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哋呢啲咁嘅性格，即係我同你差唔多呢啲性格，我哋都幾 enjoy 個過程嘅。即係會覺得嗱，你一個普通嘅 artist， 佢可能淨係兼顧佢表演嗰方面嘅啫，其他啲細微嘢、譬如話宣傳要幾多錢，你都唔知噶嘛。但我今次就知道曬咯，同埋好多細微嘅嘢我都有份參與咯。 驚唔驚啊？ 驚啊！你話上台嘅嘢我唔驚嘅， 上台 嘅 唔驚。 係咯，跟住我又覺得我自己做好曬 preparation， 我又唔係好驚嘅。但係你話擔唔擔心會冇人嚟睇咧？擔心個場吉咗咧，我就反而驚啲。即係你話蝕唔蝕錢咧都冇所謂嘅。咁但係個吉嗰個程度係即係有幾多呢個係會擔心啲啦。 兩場啫嘛。 但係都好驚㗎，即係呢一個反而係擔心會好吉㗎。即係我哋以前咧曾經做過一啲哇望落哇神功氣喎、啊、做咁樣。 咁所以希望多啲人支持，同埋最驚就係咩呢，而家你睇下 Lady Gaga 嗰啲呢買飛買到癲咗。 所以咪黐線 囉。啲人係用萬幾蚊或幾千蚊去買一張飛，咁你仲邊有多元錢去睇其他嘢呢？ 你有冇買先？ 我梗係冇啦，我覺得其實係好戇居㗎，有乜理由益曬嗰啲唔係表演嘅人呢、 哎、 即 係 嗰啲黃牛幫你排隊嘅人，仲要有啲唔係排隊㗎喎。 係呀。 即係我會覺得我唔會攞啲錢去益嗰啲人囉。 喂咪先，我哋講咁耐都未講日期。 是啦，這個演唱會呢叫真聲情羅敏莊演唱會呢，就是4月4號和4月5號的。 嗯。 那很多人問我，欸，為什麼選這個期啊？ 兒童節。 不是喎，我告訴你。因為那天呢是公眾假期來的。那我心想不知道嘛。喔、哦、公眾假期好啊，就選這天啦。是啊，那是清明節來的嘛。仲好啦，啲人拜完生嚟睇你，精就日嗰日就， 所以就係、是、兒童節同埋清明節啦。 係啦， 即係4號兒童節，4月5號清明節。 但係都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唔係 OL 出身啊嘛，我哋完全唔知道。咁有一日咧，我同啲 OL 一齊食飯，咁我就話俾佢聽，喂，我4號、4月5號啊，你自己度個期嚟啦。點解你會揀呢一日㗎？我點解啊？你知唔知嗰一日咧係一個長假嚟噶？我咪就係四月四號嗰日係長假， 所以就唔係旅行。 O.L. 咧係好中意咧偷日子噶， 哦前後 前後，譬如佢唔知請咗三日，咁樣咧佢就可以一連串放十日咁樣，或者一個禮拜噶啦， 係 咁咯。咁所以我就唔知道，佢話呢個日子咁樣麻麻地嘅咋，你都我都等你擔心咁樣。 咁啊，咁而家我哋啱啱開咗票房啦， 嗯， 係啊，咁就努力好努力去宣傳啦。咁、啊、我聽到、啊、香港電台嗰個咩嘢 Hong Kong 咧，因為 Alex 又會係咪真係會如之前嗰個寫嗰個 script 咁樣咧？佢係其中一個，佢係其中一個主要嘅一個角色嚟嘅，佢係。 佢即係會表演嘅。 佢當然會啦，我成日都我梗係賣個關子先啦，我咪就係話佢同奧斯卡嗰啲即係太陽劇團嗰啲一樣。掉落嚟咧，一兩條橡筋掉落嚟， 佢都肥喎。Alex 咧就係香港電台 Made in Hong Kong Alex 李志剛啦，咁又係啊 Mimi 嘅好朋友啦。咁佢就會嚟，即係佢就會幫手表演。咁我上次聽咗嗰個訪問咧，就係咪寫咗隻新歌係？是為了這個演唱會寫鐘志榮那隻呢？ 其實是寫了，應該是有寫一隻歌放在這個演唱會裡面的，但是呢我拜託那兩位朋友呢他們都未給過我，是不是很害怕？ 是不是又是那個？ 不是，一個是之前那個啦，他寫了很久，那我想他真的，你知道他是藝術家來的嘛，他真的寫了很久，那我就未知道那個成不成事啦。 是 另外一個朋友呢，就是我臨急臨忙機緣巧合地找到林一峰，咁我講俾你聽，我話我想要一隻歌咧擺喺演唱會度，我冇問題，一個禮拜即刻交貨俾你咁樣。咁但你亦都知道，即係一個禮拜通常你都係裝修，你話俾你聽四個月係唔得噶嘛，通常要多啲時間。 就係講我隔離關屋咁。 咁佢就話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但係其實已經過咗一個禮拜咧，佢都未俾我。咁我今朝咧試下，請問我隻歌得唔得咯？我真係好驚唔夠時間。你俾多一日我，聽日我即刻俾你。 哎呀，好似我交稿喎、啊，同我交稿一樣。 有幸同行寻梦啊，五湖四海是一家，我们为幸福活于当下，彼此都需要大家，岁月悠悠如梦啊，有时自己都惊讶，我们为梦想闯天下，相聚最爱喝茶。朋友过得好吗？相知多年无悔吧，有些爱天生已是无价。孩子都长大了，多少辛劳无怨吧，愿望城市色彩千变万化。有幸同行寻梦啊，五湖四海是一家，我们为幸福

若是情未冻，始终相信我能如春天有个约会。I have a day with rain, with rain. Ooh, with rain. 好啦，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之后呢，其实 我哋就食完披萨， 我哋食完披萨啦，同埋呢 睇咗半套 Brain 啦， 冇错啦，即系阿 Mimi 你一定要我睇咧半集啦，咁咧所以咧就喺头先食紧披萨嘅时候咧，嗰个七重披萨咧 好正喎， 系啊，好正，不过咧我系谂住减肥嘅， 你同我一齐跳舞咯， 每一次咧，每一次同阿 Mimi 食饭咧，所有减肥嘅嘢咧都系要抛诸脑后。跟住咧就食 pizza 嘅时候咧就睇埋嗰个Brain 啦，个男主角叫咩名啊？ 新河君啊！ 我而家咧睇咗半集之后咧，我好肯定咧 ，Mimi 真系爱上咗佢嘅，因为佢不停咁样同我推介咧，佢咧系 睇唔到个剧情， 即系点样做得好啊？跟住佢会点啊？各样嘢、啊， 我仲逼我老公睇添，佢睇晒。 跟住我头先打开咗 Mimi 个 iPad 咧，佢个相簿里边咧全部都系呢个男主角啊！ 系啊，我老公都系问边个嚟噶呢个？我话呢个咪就系嗰个医生咯，咁样。佢话算啦，你自己慢慢去睇医生啦。 咁佢对于你嫁去呢个韩国嘅呢个谂法，佢觉得点样？ 佢同我助手系一样咯，嗰个反应，因为我又系话俾你听，哇，我中意咗嗰个男主角啊，唉，我第时一定要嫁去韩国噶啦，乜乜，要黐线，人哋一定中意你噶啦。点解我助手同埋我老公系咁明解呢件事嘅咧？咁佢哋嘅答案系一模一样嘅。 但你对佢嚟讲，你高得滞。 O K 噶，我唔介意啲矮嘅男仔。我老公都唔系好高嘅啫嘛。我你知唔知我结婚嗰阵时候我着两寸半鞋，我唔会话俾你听。 系啊系啊系啊， 我冇着好高鞋噶。 系， 因为我要就我老公啊嘛。 嗯，你系 Nicole Kidman 啊嘛。 哎，形容得好好啊， 系咪咧？喂，咁我哋讲下咧，我原本咧就话，即系我哋一路讲演唱会嘅，即系啊，我哋再讲多次啊，演唱会系儿童节同埋清明节啦，咁大家快啲去买飞啦。 四月四、四月五啦。 系啦，咁咧就系地点就系、是、诶。新醫館，咁咧就我咧兩晚都會去嘅， 好嘢啊！ 知唔知？ 你係導演之一喎，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兩晚都會去 嘅，咁靠曬你 嘅。係啊，咁如果大家要嚟見我，個好朋友， 我嚟見你都 OK 咁樣，咁你幫我做 reception 咯。 咁咧就記得就去買飛啦。咁咧我原本今日咧仲有一個話題係要講嘅，咁我覺得呢個話題咧就一定要揾阿 Mimi 講係最合適嘅。 係。 因为我哋之前做过即系《恋爱小天后》都做咗三十几集，咁、 啊、 其中我哋掂过有几集咧，就讲咗一啲嘢嘅，包括咩不恋爱主义者啊，不恋爱主义者、就 是、即系完全喺呢一生里面都唔会谈恋爱 嘅男人， 咁会唔会结婚呢？因为谈恋爱同结婚系可以分开噶嘛， 冇错， 系咯， 系咪佢唔谈恋爱亦都唔结婚啦？ 哦，即系两样嘢都食斋噶啦， 食斋冇错。咁咧我哋又即系有就有一集就讲过不恋爱主义者啦，咁、咧就亦都咧有掂過有一啲即係好多唔同嘅話題，其中咧都會有fans 成日都問我咧，叫我講多啲追男仔。 係啊，因為而家香港嗰個女性嘅人口 係啦係啦，我嗰日做 越嚟越少。 我嗰日做早朝天下咧都有做一單新聞咧、就係話而家最新個人口普查咧，男仔同埋女仔嘅比例咧就係1000個男仔， 唔係700個， 876個男仔對1000個女仔。 咁準確嘅 係咪好準確啊？我呢啲咁樣嘅係咪？ 準確 係啊， 所以我咪就係話追男仔有著數咯。 係啦，咁啊 Mimi 咧就係追男仔嘅典範嚟嘅。 同埋我係好崇尚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嫁個韓國有咩唔出奇啫？即係我去追佢咪得咯？即係我唔覺得，即係我唔需要佢中意我㗎。有時有啲理論係我唔理佢中唔中意我，只要我中意佢就得㗎啦。 去打電話叫醫生。 都系睇醫生啊你， 因為咧阿 Mimi 咧拍過三次拖嘛， 係 三次都係你追男仔， 係啊，我主動， 所以咧呢個話題係咪一定要揾啊，即係揾阿 Mimi 講咧，就會好過我講啦。點解咧？因為我拍咗唔知幾次拖啦， 全部都係人哋追你， 唔係我有兩次追男仔嘅經驗，嗯、但相對嚟講嗰個比例上面少好多。 我知嗰只龜啊嘛， 巴西龜，巴西龜， 係啊。佢係食蝦會敏感， 係啊係啊，你咁都記得， 係啊，所以我咪唔記得咗佢係蝦定係龜咯， 因為我就

嗰、那個縱壞嘅程度，或者唔係唔係縱壞，係縱佢哋嬌生慣養嘅程度冇咁大啊嘛。 嗯嗯、 但係去到我哋嗰代就開始有好多啲仔女咧係好得一個人啊，即係佢唔使同大家講嘢㗎，即係你唔使同啲細佬妹傾偈，因為佢得一個人啫嘛。咁佢哋嗰個溝通嗰樣嘢就差啲咯，好怕醜咯。 咁對女仔嚟講就係、是、即係如果佢覺得嗰個男仔啊，假設啊，好多情況就係、是。那些女仔中对一个男仔有好感，佢咧完全唔 sure 嗰个男仔对自己嘅感觉系点嘅，即系会少过好似你头先讲你求学时期嗰个咁样。咁、如果 应该第一步应该点做咧？ 系啦， 我唔知道你会唔会系咁啊？我通常都会即系同佢多啲倾下偈啊，或者走埋去即系主动啲倾偈先啦、啊。倾偈好简单啫，就算唔系做男女朋友都可以倾偈噶。咁 有好多女仔嚟讲，倾偈都好难。 但係咁先至可以做得到咯、 即係首先要同佢做到朋友先，係咪咁意思？ 起碼你唔好話一定要係一個深交嘅朋友或者點樣啦、起碼你行埋去同佢傾偈嘅時候，你已經感覺到嗰個人對你嘅好感有冇嘅啦嘛。 係， 即係你譬如你望住佢，佢唔中意望住你嘅周圍射嘅，或者佢答你嘅時候都係答。即係好簡單嘅嘢，都唔係好想同你傾偈嘅。咁你已經知道嗰個人對你可能冇乜好感㗎啦嘛。咁、你咪會盤算下，睇下 再繼 唔繼續落去咯。但係如果佢係真係對你有好感嘅，我相信佢都會好肯同你繼續傾偈㗎嘛。咁傾偈一定係第一步啦。咁跟住好啦，可能第二步嘅就係、是。我自己嚇，譬如我成功追到我老公啦，就咁講。咁我第二步咧就係、是、我走埋去同佢傾偈，我真係乜都走埋去同佢傾嘅喎。 係。 我見佢咧坐喺度唔出聲。係 啊，我想講咧，即係大家可能唔知道陳國邦咧係一個好自閉嘅，佢係平時佢唔會唔講嘢嘅喎。 佢唔會主動同你傾偈。 係啊，佢唔會主動同你，即係佢唔會主動 social 嗰啲人嚟。 即係譬如我嗰陣時嘅情況就係佢喺個片場裡面，咁你知道片場㗎啦，其實好多工作人員同埋喺演員之間咧會傾好多好多偈㗎嘛，因為全晚流暢好鬼悶㗎嘛。但我老公咧就會坐喺個片場角落頭嗰度 睇書， 開張凳出嚟睇書。 係。 咁佢睇嗰啲書係咩書咧？你好難入到個話題㗎。 原子彈點樣製造？ 原子彈點樣製造啊？嗰啲咩相對論係咩啊？即係嗰啲咁樣咧。即係你好難，你譬如你諗住佢真係本譯書，你都要同佢傾下。我以前都有睇譯書噶，咁樣啊。 原子彈又咦？原來你諗住去恐怖襲擊啊？ 你唔會咁樣噶嘛？咁你一定係大部分，即係我啲同事啊，或者係你見到在場嘅人都走埋去啊。咦？睇緊咩書啊？原子彈對論。嗰啲人已經 stop 曬咗話題，係冇，即係冇再繼續落去啊。但係你知道我哋呢啲咁多口嘅，一定問埋係咩嚟㗎咁樣啦。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佢同另外一個人喺度傾緊話。我諗電腦嘅問題，咁佢就話啊嗰啲 cookies 啦，乜唔係點點點啊，你將嗰啲 cookies 啦，乜唔係點點點，咁我離遠都聽到啦，咁我就走埋去啦，冇錯啦，我就即刻走埋去。對於食嚟講咧，我都非常之在行噶，嗰啲 cookies 喺邊度賣啊？我知道邊度係最好食噶。跟住佢同另外一條友對望，我哋講緊電腦嗰啲 cookies， 即係有一個程式啊。拜拜。但我唔氣餒，我繼續去，即係繼續去入佢嘅話題。好啦，跟住佢另外一次咧，又係講緊一啲電腦嘅程式。 係 嗰個 Phantom 咧，乜唔係點樣？ 你以為 Phantom 我都有聽過。對唔住，我哋又係講緊一啲電腦嘅程式 Phantom。Oh sorry 但係唔緊要， 佢真係唔氣餒嘅。 冇錯，我唔氣餒。佢當時嗰一刻就留意到呢個女仔幾可愛咁OK 咯，嗱，開咗一個話題，咁當然亦都會有另外一方面就係呢個女仔幾鬼蠢， 有少低能啲。 好啦，跟住另外一步啦，即係你知道咗佢啲興趣，哦，原來佢中意玩電腦嘅。哦，原來佢中意，佢成日揸住杯奶茶喎。原來佢中意飲奶茶嘅。好啦，當我同佢熟啲啲啦，即係熟咗啲啦。咁我咪每一日翻工之前，我買杯奶茶俾佢。 咁已經係好明顯嘅啦。 係啊，非常之明顯。 係好明，咁樣係好明顯。 但我唔怕， 因為咧，可能對好多女仔嚟講咧，就係好怕呢個魚咯，即係話好怕攞啊。即係話，我知道佢每一日都飲杯，都中意飲咖啡嘅。我好唔好翻工之前買杯咖啡？ 你買咗試下先咯。 跟住佢就會覺得，如果佢

即系暗暗地中意佢， 我都好中意， 又唔知佢知唔知，但系又会觉得回头望下咁嗰啲啦，即系嗰啲镜头咧， 我都中意暗恋。但系暗恋咧，同埋你要去追佢，其实两样嘢嚟噶嘛。如果你暗恋咧，你可以系完全冇行动噶嘛，你净系好自己暗恋咪得咯。我咪就好 即系你可以自己好 enjoy 暗恋嗰个感觉，但系你可以完全。在個生活上面同嗰人冇 connection 都得， 但係可能我嘅人係比較實際行動， 但係你一行動咧，你又想成功噶啦嘛？ 係啊， 即係你一係暗戀，一係你行動，你就唔想個行動拉布，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暗戀係會扣住準備去策劃行動嗰樣嘢噶咯。 但係一行動咧，其實希望快啲， 咁係 得到， 咁又係，咁又係。 咁但係咧調翻轉頭，如果男仔嚟追我，而佢好心急咧嘅話咧，除非我已經預先中意咗佢咯。如果我是对他之前是没有特别的好印象啊，或者各样东西，但如果他过来追我而他是很急这样追呢，通常都不行。 那都是的。 通常我就 reject。 那都是的。 对。 那 是的。就会觉得那些男仔就会很 push 嘛。但是你自己去追人的时候呢，但是通常是那些男仔好像你说 女仔 push 好像没那么突的。 女仔去追那个男仔呢，他一是就 yes 的了。 系， 系啦， 因为你听过哇有喉琴嘅咸湿佬，你冇听过有喉琴嘅咸湿婆噶嘛？ 谂下先，有冇喉琴嘅咸湿婆咧？ 即 系比较少， 你即系话要淫荡嘅啫，咪冇听过系喉琴嘅。 都可能咧，以前读书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我哋中四嗰阵时候咧嚟过一个好靓仔嘅代课咯。 老師 好靚仔嘅，咁咧跟住咧隔離嗰個隔離班咧教英文嗰個 Miss 咧， 好後勤， 好後勤。佢咧日日咧嗱，我唔記得我好似讀 C 班咁啦，佢就好似讀佢就 B 班，我哋一齊兩班一齊上英文堂。咁跟住咧，我哋嗰個代課好靚仔嗰個英文老師就喺我哋班啦。跟住嗰個 B 班嗰個 Miss 咧，日日喺我哋上英文堂嗰時候就喺我哋個課室前面行來行去，行來行去。 但係佢應該係上緊堂嘅喎，都要。 咪就係咯。佢喺上嘅堂，等喺度行落去，行去，行落去，跟住我哋成班，哇，又行过，又行过，于是乎佢哋咁样行咗成半个学期嘛，代课，佢都追唔到那个男仔。 哦，即系个男仔对佢冇意思。 系啊， 咁 你然之后咁样咧嘅情况底下咧，你就会觉得即系其实佢行得一个月，佢都冇反应，佢就唔应该再行咯。 唔系，不过你咁样讲，咁当然会有啲失败嘅例子啦。但系其实以我自己，即系我自己嘅经历啦，或者系我啲朋友啊，即系譬如佢，我啲朋友好中意走埋嚟啦。哎呀，我中意咗边个男仔啊？不过咧，即系大家成日出去玩有好感咁啦，但系佢又唔出声，我又唔知点样喎。咁我就会好push 佢，我就话不如你即系鼓励下佢咧，你试下打电话俾佢啦，同佢讲啦，诶唔得噶，乜咪点点点，唔系咧，你真系打啦，嗱，万一你失咗个机会就冇噶啦。咁佢哋每一次真系打完之后咧，佢都翻嚟多谢我噶， 即系都约到佢嘅， 系啊，同埋都系一齐咗啊，直情结埋婚添啊， 系啊， 有几个例子都系咁样，都 keep 到而家。一个咧就系中学同学嚟嘅，一个咧就系喺我 APA 嘅时候嘅同学，不过佢完咗 APA 之后嘅件事嚟嘅，咁都 keep 到而家，都系结咗婚嘅。 哇， 咁即系我又唔觉得，我谂失败。同埋成功嘅例子應該唔係話差離得太遠，即係差唔多咯。我諗係， 即係所以其實就係、是如果女仔想追男仔咧，要即係要放，即係要闊達啲嘅就係、是、即係頭先阿咪咪講嘅，搞錯咗 cookies 同埋 fan 同咧，放低你自尊心先咯， 搞錯咗 公主。系啦， 即係就算搞錯咗 cookies 同埋 phantom 咧， 咁我直接 係啊， 都會覺得同埋有一樣嘢都會知嘅，即係譬如有時我都曾經有人問過，佢話你覺得女仔追男仔一定成功咩？我唔係一定成功，不過我覺得個比例同埋嗰個成功率應該高過男仔追一個女仔嘅。但係都有一樣嘢有個問題嘅就係、是，我唔知道你個樣係咪奇形怪狀噶嘛，係咪先？係。即係如果你奇形怪狀咁，我都另計啦。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端正嘅女仔，唔好話靚先啦。咁如果你追一個男仔，而佢又冇頭先。我哋講嗰啲特別情況嘅，咁我覺得好多時候都會成功，因為而家啲男仔比較收埋啊，同埋而家仲衰啦，有電腦嗰啲人唔使出聲噶啦嘛，即係好多男仔都係匿埋屋企打機噶啦嘛。 係， 咁當然你咁樣做嘅，你中意佢自閉嘅就 OK 咯，即係好似我老公咁樣，我中意咗佢，我知佢自閉嘅咁 OK 咯。 可否让我将这刹那停留在这个美梦里边， 让我可看见这张脸，这一张忧伤可爱的脸，仿佛已相识了许多年， 仿佛在很远很远的天边，谁人在叫唤我在耳边，直至我心 愿。这一脸，这一张忧伤可爱的脸，梦境变真， 让你终于出现，站在我面前，是这张触摸到的脸。 梦境变真，让我可感到互相的温暖。 你是谁？ 我是谁？ 为何会相恋？ 不管在地狱里面，又或是天国之边，能共你遇上，便无怨。 最近上了那個查督撐， 是啊， 跟住有啲記者聽錯了你講嘢。 不是，我想是即係文章轉達再轉達嘅時候， 因為咧佢嗰個錯法咧，就是因為佢當咗一般嗰個諗法啊。因為阿陳國邦即係話點解佢唔長期翻大陸拍戲呢，原因就是因為陳國邦自己覺得，如果翻大陸拍戲嘅話，佢怕佢自己有外遇啊嘛， 即係男仔怕自己有， 即係陳國邦怕陳國邦自己有外遇啊嘛。咁但係咧，啲記者就誤會咧，就話咧係， 我諗係個即係個記者聽唔到嘅，只不過係文章轉發再轉發嘅時候，佢哋誤會咗。 就好，佢哋咧就用咗一般嘅理解咧，就話咧係因為個老婆怕個老公成日有外遇。其實就唔係嘛，其實 Mimi 就唔怕噶嘛。 唔係，你都錯咗。 咦，唔係咩？ 嗰個文章咧係寫到我老公翻大陸拍劇，係驚我羅敏莊會喺香港有外遇。 咁啊，真係完全錯曬喎佢。 係咯，所以今日即係有個記者朋友佢話：喂，佢咁樣寫完之後，佢本來係問我，佢話你老公驚你喺香港有外遇咩咁樣？跟住我話唔係啊。佢但係嗰個報道寫係咁，我話我諗佢轉發嘅時候，即係嗰個文化上佢寫錯咗啫。咁、但係我老公真係有同我講過話，即係哇，如果我翻大陸嘅話咧，唔好啊，咁長時間我一定會賴嘢㗎咁樣。咁我覺得佢都幾誠實。 咦？但係即係但係你都可能有外遇喎，因為可能外遇咗去韓國啊嘛。 咁我都要學曬，我嗰個難好多嘅，佢都係學國語啫，我要學韓文喎，大佬好難噶。但你知唔知原來睇得韓文都韓片啦、啊？我媽成日話鹹片，因為韓片即係

功能喺度啦。 係係，我記得以前我上一個男朋友嘅時候咧，又係拍得太耐拖咧，即係好乾啦，好 dry 啦，個人好枯燥啦。咁我就睇咩《木村拓哉》佢真係俾到一個心靈上嘅填補我啊！木村拓哉真係， 但 係 咧有啲女聽眾就問，但係如果你係中意咗木村拓哉，跟住望翻隔離嗰個咪好弊？ 我又唔覺得喎。因為我成日覺得我唔知啦，即係有時現實嘅嘢同埋夢想嘅嘢係爭好遠㗎嘛，即係你會唔會有咁嘅？ 我其實我即係我煲劇呢個嗜好咧，已經係好多十年㗎啦，所以從來都唔影響我嘅拍拖生活。 你而家中意啲台灣嘅 白 臉小白臉㗎， 嗰啲咩阮經天 靚仔咯，咪就係 阮經天真係好正， 靚仔咯，咪就係 阮經天就好似我哋下一集會講嘅《I Love》啊，嗰套電影。好正！ 嗱，你都 我為咗 中意靚仔嘅， 係啊，我識咗佢個導演啦。 你睇下，你用癲過我啦，連佢個導演都識埋。 係啊，而且幾好朋友添。 遲啲連佢個助手啊、保姆啊， 就係唔識佢咯， 就係唔識佢。係 啦，就係唔識佢。 咁先得意啊嘛， 係 咪？ 即係永遠就係隔住咗佢。係 啦，係啦。 其實我可以識佢， 因為如果你識到佢真正嘅佢咧，所有幻想都會幻滅噶啦。 嗯。 咩靜曬？ 我唔想 話，所以你唔想話面就唔可以識佢。 因為愛 love 嘅小天都係好可愛嘅， 所以咧你一定要識。所以你教嗰個聽眾咧睇劇係好好嘅， 係啊， 你永遠係一個幻想嚟嘅啫嘛。 係啊， 而個幻想咧係會令到你個心靈啦，即係除咗有個填補之外咧，女人咧特別靚嘅喎，因為你無端有一種虛幻嘅愛情喺你周圍嗰度咧散發住。我因為點解我會知咧？因為我近排成日都有人話：喂，你近排好靚喎！點解你個樣子特別潤咁樣噶？係啊，點解你咁樣咁甜嘅？係啊， 係咪好多人驚你女人？ 係、哎，我知道你今次呢一個節目嗰、那個題目係咩啦？ 係 兩個豐富啊！ 咁豐富演唱會。豐富演唱會的導演就是我啦，同埋豐富演唱會的女主角就是羅文佐。我哋再講一次呢個演唱會的時間、日期同埋地點咧，就是下個月啦，四月的4號同埋5號，即是兒童節同埋清明節夜晚8點。 係啦，新衣館， 新 衣館開始買飛噶啦， 而家可以買飛 啦， 大家可以快啲去買啦。咁就咦，哇！我哋錄咗好長節目， 我可以再同你傾多一集嘅。 咁咧好啦，大家記得去買飛啦。咁咧就我哋好快，我又睇下有啲咩啱嘅題目，我又再揾 Mimi 嚟同我哋錄一集。又叫埋陳國邦啦，一係佢而家 你煲咗呢套 brain 之後，你同我錄一集吧。 救命！好啦，快煲啦，睇下可唔可以衝破我對韓劇嗰個障礙。 睇你睇啦。 你知唔知黃仁達咧講一講親天我啲雞批咧，佢就 講粗口啊！ 佢就講嗰個眼癌咧。 佢唔相信嗰個眼癌， 即係佢真係頂唔順，我都頂唔順，每一日都係成俊哥，成俊哥，跟住佢後來成日喊啊嘛，個女仔，跟住喊到生眼癌啊嘛，成日都攞呢個， 有好多人中意 劇嘅 地方， 係啊，我細妹啊，天嗰啲雞批啊，跟住有煲喺度。 但係我就中意一啲咧，即係譬如我好中意嗰啲咧，個女主角好醜樣嘅，譬如金三順嗰啲咧，但係佢即係嗰個男主角係中意咗佢喎，咁我就會覺得咧，哦，原來呢個社會咧唔係一定女主角是靚和男主角是靚才可以結合的， 這個台灣偶像劇公式來的， 所以很好，即我覺得我們這些怎會不紅，我這些不漂亮的女仔應該是可以打到這個市場、啊、可以告訴所有的即、啊、普羅大眾聽你都可以的，你都可以跟波斯高一起的，這樣嘛，是不是？ 但我想要走靚的路線，哎呀，好啦，咁咧就記住大家去買飛睇 Mimi 演唱會啦。好啦，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也不知道为何我可以再坚持，过这样的日子，从来也没有幸福事，忘记了今天。是何年何月 何日子能否我再一次见到你。When I dream of you in my dream I think of you. 我仍然活下去是为了你，曾承诺有一天会共我相聚，my dream, I think